走，怎么还原，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。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、怎么找回那一天，不值得飞着那一个见面划过身边，想我一切从前今天、直到永 一起